留在这里。 北京时间21点整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 FM 98.2兆赫 ，AM 927千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Fresh Radio。 晚上9点，上海，我和亲爱的他在外滩留下最美的合影，我会一直记着这个时刻，在今后的每一个9点中。 100首歌里有100个回忆，100个回忆里有一个我们。 We have all the best music. 我是张毅，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分享一下今天的音乐故事。 活力 music 音乐播客，有音乐，有故事。 这里是 FM 98.2，北京青年广播。我是张毅，欢迎收听活力 music。周末特别节目，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分享一下今天的音乐故事。 门当户对，多指男婚女嫁，最好财富相当才可长久。他说他觉得他失恋了，虽然这场恋爱并没有真正的开始。他说对方是典型的豪门大户，有着他高攀不起的家族择亲理念，而自己的爸妈虽与其父母熟识，却也只是帮人办事，基于利益交换。若不是今日对方身陷囹圄，怕是没有自己的伸展之地，更何况人性无尽，多有忘恩负义之人。你今日以命相搏，解他之困，他日未必会报答你分毫。若是在这之间牵扯出了儿女情长，怕也是不得善终。虽然基于我这个年纪未必感同身受这个世界有多现实，感情有多局限，但身边之人众口一词，皆是劝我，若是择婿，必是门当户对之人方可长久。我虽不懂，却也日日奉为真理，万不敢高成，情愿低就。我没经历过多少情感，唯一真心待过的也只是豆蔻年华，全心只图感情的少年，而今已有5年之久，不再沾惹情感，怎会知其中门道。那晚父亲酒醉，大着舌头说，女儿，咱不高攀有钱人家的孩子，爸怕日后若是亲家相聚，白白遭人笑看。半梦半醒间，除了点头答应，竟没发觉眼角的失意。母亲从我情初懵懂时便告诉我，若许诺一生，万不可太俊太富，若是模样太俊俏，你日日守着，也怕是有人招惹，若是太富，怕是遭人小看，让人羞辱。我自知无倾国倾城之貌，受父母教诲，又读书多年，自尊心极高，万万不想让人小看。家中虽几代务农，却不乏读书之人，身为女儿家，自是捧在手心里，由父母宠爱长大。生性乖巧，也不曾遭受一丁点委屈。今日嫌你体胖貌丑无人敢要，明日依旧好菜好饭让你多吃。多读张爱玲、三毛、琼瑶，奉感情至上，多有钱多有权，皆得讨我欢喜才行。 仗着年纪不大，都把这条放在嘴边，不顾及别人取笑，其实内心也多有忐忑，怕是有一天真遇喜欢之人，而他门第太好，生生错过，太过可惜。亦或是年纪已过，无心再爱，假意莽夫，草草一生，又太无趣。谈婚论嫁言之过早，他人若是择婿，该不该听这一句门当户对。 奈何花落去，似曾相识燕归来，花园里小路上独徘徊。 小店冒着热气。从前的日色变得慢，车马有钱都买，一生只够 但至少我所说的都是我自己曾经经历过的，哪怕解释不了情爱之苦，也许至少能给你一时的超脱。我失恋的时候正当是我人生中最糟糕的一段日子，赶上了上海的梅雨季，总是湿乎乎的。我看王家卫的电影，觉得我晾晒的衣服也在哭泣。那时间我在上海没有可以随时叫出来和大家的朋友，没有愿意听我翻来覆去诉说痛苦和矫情的同学，我没有可以开始下一段感情的人选，我有的只是租下的一间老旧房子。南方的潮湿掀开了它的墙皮，说不定哪天早上起来，墙角会长出五颜六色的蘑菇。我在小区的花园里偷偷挖了一株叫不上名字的植物，在二手市场淘到了一个花盆，把植物种进去，给它取了个名字叫小妖姬。我不用每天给它浇水，它依旧茁壮成长，给破旧的房子添上一抹亮色。要是有人问我你现在有没有女朋友，我就告诉他们我有啊，我女朋友就住在我家，她的名字叫做小妖姬。下雨天风从窗户吹进来，她会跳舞给我看。我有的只是一台充当我窗户的电脑，从中能看到一些模糊的风景，能感受到一些似乎为期不远但也不知道何时到来的未来。我加入了一些乱七八糟的小组，和同在这个城市里各色人物，听他们吐槽，听他们说故事，分享也是一种陪伴。找到和你一样正在经历一段失恋和糟糕的人生片段的人，可以抱团取暖。我有的只是一份自己一无所知但好在醉心其中的工作，这份工作不会给我带来更多的钱，但却是我唯一的春药。我加班到深夜，和保安一起离开办公室，我和同事争论产品的设计，思考人群的定位，把公司论坛自成立以来所有的帖子都看了一遍。有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，可以消磨时间，可以投入精力，就像受伤的野兽有个洞口可以居住，可以舔伤口和磨砺抓牙。我有的只是一个从小到大都没有放弃的梦想和爱好，我有一支笔，一张书桌，我把我经历过和正在经历着的一切都写下了。在这个为我定制的世界里，我可以让一切都按照我的方式来运行。我想着既然失恋之后躲不过回忆来袭，那就趁此机会整理一下记忆，分门别类，给自己做一个失恋博物馆，甜蜜历历在目，伤心赫然在列，把这些都装裱起来，想看就看看，不想看就关起来，如同记忆银行藏在内心深处，等待下一段感情来的时候再从头到尾参观一遍，或许有一点隐藏，或许你已经超然，或许还有了不同的体悟，不知不觉之间已经变成了更好的人。我用自己摸索出来的方式，在失恋之后给自己找出口。其实安慰别人的话脱口就能说出来，但实际上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。伤心的人还在伤心， 孤独的人依然孤独，所以我不愿用一句别难过了，都会过去，会好的来劝慰你。我更愿意告诉你，失恋会伤心，但年轻大概是人这一生中最经得起这种伤心的时候。如果伤心来了，那就尽情伤心吧，既然痛那就隐痛吧，反正你有大把时光，伤过了痛过了，爱情再来时仍旧是一条好汉。痛就是长大，证明你身心敏感，在爱情里受历练，那是应该的，逃不了，那就迎战来吧，短痛还是长痛，尽情来，别客气。因为孤独原本就是人生常态，伤心也是通往幸福的必经之路。失恋无论失去什么，都会以另一种形式再次找回来。你刚才在思索爱情到底是什么，我现在想和你聊聊，爱情就是一种把自己变得更好的捷径，失恋就是磨砺身心，是某种素食的修行，不然从哪里见成长，见心性。我们都希望从一而终，但哪有那么多幸运。好在每一段感情，寿终正寝的也好，戛然而止的也罢，最后都是为了把我们变得更懂得，更值得爱。人生漫长，不失恋几次，伤心几番，天上地下，痛爱一遍，怎么甘心呢？爱过然后失去，生于从未爱过，恭喜你，回忆里又添锦绣。在爱上一个人的时候，你经验值就翻倍了。 说最感动的话是自己心的伤，拥抱过后就各自走散，这笑容有些匆忙，手心还住着遗憾。你自由了，情深缱绻时光，他人完美无瑕，只是还有一些没到达那个属于我们的交错地量。想念是一如往常，还不听话。后来我们一起会怎样？是不是会在想去的地方，那是风景才能欣赏，人来人往。后来我们一起会怎样，有没有握住同一个远方，曾经说的那些傻话，送给我的我就留下，可以吗？缱绻时光，他人完美无瑕。 会怎样，是不是会在想去的地方，那是风景才能欣赏。 地球的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，向你们发来问候。这里大气环境良好，气压700帕，温度26摄氏度，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，来到982星球。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，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，双涡轮启动，转速平稳，就绪，双离合温度达标，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，塔台请求降落， 准许降落，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。青年朋友们，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，开启全新奇妙之旅。 啊，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，我还没听够节目呢。 不用担心 ，FM 98.2 ，AM 927，不止在地球，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。 给你好听和好看，突破时间地域，在你身边。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。 一天的忙碌过后，让音乐伴你入眠。晚安，活力 Music。 他们问我为什么死守着你不放，明明注定没结果。我说，因为得不到，所以一直想要。如果可以，我一定把那个说女追男隔层纱的人揪出来一顿暴打。因为在追你这件事情上，我何止是捅破纱窗，明明白白地把我的赤诚之心袒露在你面前，我简直是翻越崇山峻岭，冲破重重阻碍，打破千军万马，在追你的女生都一个个败下阵来，丢盔弃甲之后，我依旧一往无前，视死如归。可有些故事早在人物设定写下时，就注定是个不折不扣的悲剧。就像我和你，在你的人生剧本里，我充其量是一人分饰安全的龙套，跑再多的场景也改变不了炮灰的本质，总归隐匿在一群群众演员里。我甚至不用陪你到谢幕，就可以领个饭盒收工回家。毕竟路人甲的缺席，甚至抵不过村口王大爷家的狗死了，来得让你惋惜。我问他们为什么我感动天，感动地。就是打动不了你。他们说，唾手可得的，一直晾着也没关系。他们说我的追求攻略大错特错，追男生的时候，我得若即若离，若隐若现，要学会欲言又止，欲拒还迎，欲擒故纵。男生喜欢的是可以搂在怀里，心疼的擦眼泪，柔声安慰宝贝别哭的软妹子，不是我这种凡事冲在最前头，为他抵挡枪林弹雨的女汉子。这样看来，女追男隔层纱倒也说得没错。你喜欢他，你可以尽你所能的去撩他，但千万别开口说爱他。你要徐徐幼稚，慢慢引导他，吸引他，等他喜欢上你，他自然会耐心静听你弹奏琵琶一曲，静待曲终时虔诚地揭开你的面纱。他喜欢你，自然会追你，你若不喜欢，妾有情郎无意，也不过是场独角戏。 是谁导演这场戏，在这孤单角色里，对白总是自言自语，对手都是回忆，看不出什么结局，自始至终全是你，让我投入太彻底，不是如果注定悲剧，何苦给我美丽演出相知和别离。没有星星的夜里，我用泪光吸引你， 下的恋人，多像是曾经的我们，深情拥抱亲吻，爱的难舍又难分。曾相爱的光阴，全世界只有两个人，为何一个转身就能变成陌路人？藏在我回忆里的那个人，愿你现在过得幸福安稳。若再相遇人海黄昏，你是否还记得我的眼神？藏在我回忆里的那个人，有你我的青春才算完整。感谢曾经你的认真，让我知道爱一个人会奋不顾身。路灯下的恋人，像是曾经的我们，深情拥抱亲吻，爱的难舍又难分。曾相爱的光阴，全世界只有两个人，为何一个转身就能变成陌路人？藏在我回忆里的那个人，愿你现在过得幸福安稳。若再相遇人海黄昏，你是否还记得我的眼神？藏在我回忆里的那个人，有你我的青春才算完整。感谢曾经你的认真，让我知道爱一个人会奋不顾身。藏在我回忆里的那个人，愿你现在过得幸福安稳。若再相遇人海黄昏，你是否还记得我的眼神？藏在我回忆里的那个人，有你我的感谢曾经你的认真，让我知道爱一个人会奋不顾身。让我知道爱一个人会奋不顾身。 其实我没你想的那么坚强，你没看过我流泪的样子，所以你觉得我刀枪不入，可以肆意伤害，可人心哪能真如铜墙铁壁。其实我也没你想的那么坚强，我只是擅长用微笑去伪装。我一个人假装坚强了这么多年，去等一个能让我放下所有的铠甲，让我成为他的软肋的人。因为我害怕被看到我笑脸下拼命掩饰的心酸，我始终保持一副无坚不摧的姿态，再大再难的事情也都要一副无所谓的样子。因为害怕被看到自己无助和弱小的模样，所以我不停地努力，不断地争取，希望可以在遇见你的时候有自信有优秀的模样。只是再坚强的人也会觉得累，也会有撑不住的一天，再执着的心不是也有落下泪的瞬间吗？有时候心里很孤单，希望有人陪在身边，哪怕一句话不说也会感到温暖。有时候觉得很失意，希望有人安慰，即使只是一个微笑， 也会得到满足和心安。多想有这么一个人，能看穿自己逞强的伪装，抚慰我心底受过的伤。多想这个人能摸透自己善变的模样，愿意一直守在身旁。多想有这么一个人，能听我说一些想说却不能说的秘密，陪我一起做一些想做却一直没有做的事情，牵着我去一些想了很久都没有去的地方。他愿意和我分享所有的喜怒哀乐，他愿意陪我走到天涯海角。多想有这么一个人，连我的沉默他都懂，一个眼神，一个微笑，都是默契的温柔，永远不用担心无话可说。多想有这么一个人，在我受伤的时候愿意给我擦掉眼泪，在我疲惫的时候会心疼我太累，能够给我暖心暖肺。其实我不需要有太完美的感情，也不需要有一个完美的爱人，我不需要你有多么好多么优秀，我只想有一个愿意懂我愿意包容我的人。生命不需要过多陪衬，有你的一颗暖着我的心就是最好的情深。这些年我只是在找一个知心的人，想对他说一些真心的话，将来我们不隐瞒不在意不刻意，这就是我想要一生的幸福。其实我也没有外人想象的那么坚强，我只是在等你来卸下我疲惫的伪装，我的软弱只给你看，在你面前我不必假装，我终于能放肆哭大声笑，不管别人怎么看你也不会介意我的小任性，我的横冲直撞，因为你知道那是我爱你的模样。晚安各位听众，我是程毅，每晚都会温暖你。 多希望有一个像你的人，但黄昏跟清泉无法相认，雨停了歌停了风继续，雨伞又遗落原地。多希望你就是最后的人，但年轮和青春不忍相认，一盏灯一座城叫一人，一路的颠沛流离。伤的我都活过，请往前走，不必回头，在终点等你的人会是我。多希望你就是最后的人，但年轮和青春不忍相认，一盏灯一座城叫一人，一路的颠沛流离。从你的全世界路过，把全身叫你附和，最后等你的人是我。从你的全世界路过，

你的风